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今集情商翻阿笋哥再坐翻喺度，放完假之后我哋嚟一集先敬罗医后敬人。咁喺放假呢段日子，阿笋哥又去啊澳洲啦。咁我喺香港做完手术啊，兼睇电影节两三套戏啊，因为趁失明之前啊仲有一睇。咁啊话说我喺电影节期间咧，我喺文化中心睇嘅时候咧，咁啊后边有四个女仔。四個女仔咧，其中一個就講啦，同阿 Mary 講先喎。阿咩？佢哋全部用英語對答，當中有啲中文噶。咁佢英語當中有啲嘅英語口音嘅。咁可能喺外國翻嚟長大又唔定啦，或者讀一啲國際學校又唔定啊嚇。咁咧，佢又同阿 Mary 講，廿零歲嘅啫。阿 Mary 啊，我今日揸咗車出嚟啊，你記得提我訂間攞車啊。咁 Mary 已經唔撚睬佢噶啦。咁咧之後咧，佢見 Dad 咧啊，佢又同阿 May 講啦。喂 May 啊，突然間咧，我車你翻鰂魚湧，你記得提我攞車，我架車擺喺尖洞。咁阿 May 已經又唔睬佢，我就撳一撳佢，我心諗：屌你，你係咪揸架坦克車出街咧？之後我見咁耐行街，我最想坐嘅係坦克車嘅啫。屌你老味閪，即係有架車，係咪你需要係咁炫耀俾人聽咧？咁點解我哋喺呢集講啫？ 但係你點樣分析點解隔離嗰幾條友唔睬佢咧？ 呢個係一個炫耀嘅行動啦，當然就係、 是。咁但係嗰幾個人點解冇擦下佢鞋？覺得哇，你架車好犀利喎！ 原因就係而家嗰啲個個公主嚟噶嘛。你發覺一樣嘢，你去迪士尼見啲女仔咧，我話俾你聽，由一歲識行路嗰個啊，至到大約七八歲，個個著公主衫噶嘛，屌你老味！ 哦，佢而家佢哋要扮嗰個咩風咩 Elsa。 我告诉你個腦裏面都是公主來的， 但我你有沒 有阿媽都說她是公主，但她自己覺得是公主，但實際情況她不是公主。 但你有沒有想過呢，譬如說為什麼你覺得有一輛車是值得虛榮的事？ 我不知道他們怎 麼想，不要緊，這些東西很大眾的， 但 是 很老實說，香港養的車不是便宜的，即是香港， 所以是這樣，即是我將故事重新說一次，你就明白故事是怎樣。即係咧，一班人喺個荒島嗰度，咁咧，大家咧手頭僅餘咧都係四個麵包，咁然後咧，唔係每個人咧都係有四個麵包，咁然後咧有一日咧，嗰條女咧就想將咧，就如果嗰四個麵包食曬嘅話咧，咁大家都要死噶啦，咁咧其中有一條女咧就同第二條女講話。喂，我而家好多麵包，不如分曬俾你哋食啦。咁然後咧，嗰幾條女咧，原則上因為麵包咧，大家擁有嘅麵包量係一樣嘅，所以咧，佢多啲，我少啲嘅時候咧，呢個係一件好事嚟嘅。但我內心有一種掙扎啦，我擔心佢會死。第二咧就係唔知佢想做乜。第三咧就係覺得如果我唔好意思咧。去剝奪別人哋嘅生命，所以咧， 唔係屌你！ 即係喂，但係其實事實上，點解多麵包係一件值得炫耀嘅事？係因為我哋大家都少嘛。如果大家都多就唔值得炫耀啦。喂，屌我有兩架車，你係有四架，同埋佢有八架嘅。 同埋香港人好得意啊！點解我哋要講呢集先敬來衣後敬人咧？香港人咧，我諗係真係可能俾人揾得笨柒多。但是这个民族呢，香港人是很得意，他不会看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或者是其他去定位一个人，他只是看一个人有没有钱而已。香港人呢将所有东西都穿在身上的。怎样都要有个 LV。女人啊，真是的，名牌手袋怎样都要有一两个。你见阿姑呢，屌你老妹去买餸呢，成身打扮都不会衬到 LV， 他都要孭个 LV 的。即总之是古灵精怪都要孭上身，外国不同的，你见外国。即係你嗰個碌去旅行咁啊，去旅行碌咯，游水咪游水碌啦。香港游水都要孭個 LV 噶嘛。第二樣嘢係咩咧？你見鞋啊，啲師奶屌你老咩，喺著個拖鞋短褲，屌你去游水咩 LV 做乜撚嘢咧？屌你老咩，你係冇第二個袋咧你。咁仲有一樣嘢咩咧？男人點都要買隻勞力士啊嘛。屌你老咩，無啦無釐啦間嗰日可能去行山，你帶勞力士把閪咩？屌你老咩，或者係。你做一些活動是不適合戴那種錶的，他都要戴，一是你就戴一隻，屌你老味。第二是什麼呢？我將所有的錢放在身上。 嗱，真係要睇下你個人個因為其實大家都是在度搏緊啊嘛。搏緊咩意思呢？譬如話舉例，如果那個人咧，行過，即如果你是做自助餐的，那人呢左手一隻碟右手一隻碟的時候，他拿兩隻碟來，那你自助餐即是免費的，即是任拿的啦。 咁咧，佢有兩隻碟堆過嚟嘅時候，你係煎腸仔嘅，你會左邊夾一條腸，即係左邊夾一條腸俾佢，右邊夾一條腸俾佢啊？定係淨係夾一隻碟夾一條腸俾佢，然後叫佢走啊？ 咁啊，梗係兩隻碟都夾俾佢啦。 其實就係咁啊，即係你明啦。即係咧個 唔係，但係你將所有嘢著起身嘅機會唔會大咗咁啊，大佬。 會，的確係嘅。嗱，譬如咁，譬如話。你都好多朋友做攝影啦，啱啱今日都聽你講過。如果咧有兩個攝影師，即係兩個，因為你知啦，對於一般，譬如話同我哋講話，喂，呢個醫生啲手術好，即係個手工好啲，同嗰個醫生手術好啲，屌最尾對於普羅大眾嚟講，只係好翻嘅啫嘛。 啱。 即係咧，攝影其實係一模一樣嘅。即係咧，兩個攝影師，即係到而家到個觀眾嘅角度裏邊，就係有張相咯。佢可能好多時都分辨唔到個 攝影師嘅好與壞。 係啦，其實都係一啲口碑嚟嘅啫。 但係到我哋而家咁嘅， 唔係咁樣咧，於是講個觀點係咩咧？但係有兩個攝影師。咁大家都唔着衫噶啦，一个唔着衫就打只佬， 一个唔着衫肥佬，屌你！ 咪一个唔着衫就冇嘢咯。咁你觉得有只佬嗰个贵啲定冇佬嗰个贵啲啊？喂，呢个系张国荣讲有鞋嘅杀手同冇鞋嘅杀手系一样噶嘛？ 系 系。即系你多一啲嘢，你个卖点就多一啲噶啦。 香港地系咁畸形。 同埋你又咁讲真，你如果你屋企都系一个大户人家，或者中户啦。你有兩個副托，你請兩個攝影師，嗰日佢會幫你招呼你啲屋企人。你希望幫你招呼嗰人係大隻撈嘅嚟，定係大隻卡士嚟咧？如果個結果係一樣， 嗱係啦，呢個我如果我睇下，我會揀一個踏實嘅咯，即係 踏實兩個都踏實， 兩個都踏實。 因為你條係啦，因為你個。你其實條件一樣先啊，比較 咁我揀個 casual 啊，你揀只撈嗰個撚就肯定食水好撚深啦，屌個老母！ 你如果你有呢個觀點咧，你就真係證明咗一樣嘢，就係大撈嗰人嘅收費會高啲咯。而呢個觀點咧係唔需要佢話俾你聽嘅，而係佢戴咗只錶咧 就 present 到出嚟啦。 你就知道佢嘅價位係唔會係嗰個 casual 嘅價位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啊， 係啊。 香港就係咁撚老撚土，同埋香港最衰係一樣咩？就是以咁嘅嘢去評論一個人嘅能力啊！嗱，我舉一個例子，你係咪有電話？ 飲水啫。 我哋識啲朋友，老飛啦，窮爺啦，大師兄啦，都喺我心目中係一啲好好嘅文化人，亦都好大修養嘅人。佢哋亦都好平實噶，你唔會見到佢有啲咩嘅即係。 唔係，佢個個都有勞力士。老飛冇。 老飛冇啦。 係咯，但阿龍啊。即系阿龙爷、爱力士嗰啲全部都有 喎。大师兄有嘅原因，因为佢屋企有钱啊嘛。喂，你啲嘢摆喺度得噶啦，我执得噶啦。咁啊，大师兄因为屋企有钱嘛，唔关佢事嘅。咁其余嗰啲佢哋个生活都好踏实噶，我觉得。咁佢哋亦都唔需要用一啲咁嘅虚浮嘅烟幕去到将自己煲大。咁但系香港就系睇呢一啲。人就係咁淺薄，呢樣嘢我覺得先係香港文化嘅悲哀啊！ 嗱，其實咧，我係覺得好醒目嘅。點講咧？嗱，譬如話咧，我哋大家都係一齊要打場官司。個律師就提咗你噶啦。嗱，你而家係強姦犯，不過你打條胎咧，又遮好個頭鞋， 就好啲。 你就判就會判少啲。 就唔好屌你著件皮褸有鐵釘啊！屌你老味，仲要擔住支雪茄上去啊！ 嗱，咁你明知個遊戲規則係咁嘅，你梗係順住佢嚟玩啦。因為你都相信，喂大佬，你反社會都唔喺嗰個環境啦。 去第二個環境反啊！屌你啊！ 喂，屌你！ 喂，但係而家咪想法庭噶嘛，大佬啊！屌你老味，平時喺街做翻自己都啦啩。 冇，其實做人就好少有真係話所謂做自己呢個。係。只要有人就冇自己啊！ 哇！屌你幾撚悲哀啊！唔怪得之後，我見到阿窮爺啊、阿龍爺啊、屌你老飛啊，同埋阿大師兄嗰啲。講真啦，喺我心目中嗰啲真係一大才子啊！拍電影、玩音樂，屌你老味寫嘢，真係即係香港文化界數一數二。屌你老味，有幾樣嘢佢哋冇嘅，第一冇錢，第二溝唔到女。你見佢側邊嗰啲女啊，你一見到哇唔撚係啊嘛！ 你呢集唔好俾佢聽到。 喂，咁係啊嘛！屌你老味，你未見過咩？大家都見過啊！你一見到哇， 你 屌你老味，原來財佬係咁嘅樣嘅。 梁振英而家講咩？依啲巨獨立嘅事我唔評論。 即係等於范徐麗她係財女啫嘛！你一見到話哇，屌你老味，嗱呢句説話咧就唔係我講嘅，係黃沾講嘅。佢話世界上面好公平嘅，靚女咧就通常喺生存咧就喺呢個社會上邊。 才女咧就通常生存喺立法會入邊。屌你老味，你睇下劉慧卿幾撚靚？如果你到劉慧卿扯到旗啊，你真係堅嘢啊，細佬！真係你打怪獸真係無敵啊！屌，即係你，我諗你 AV 界或者你喺呢、這個。男優界都唔好講男優啦，屌你食女人飯應該都好撚掂，即係才子咪食呢啲咯，即係你冇錢就搞成咁啦。咁而家啲女咧，有一次我啊問有條女喎，咁我就話：喂，你覺得咩係才子咧？佢啊最緊要點點點點點啦，不過最好咧就係即係唔使辛苦啦，譬如即係錢方便會比較鬆動啲，事業幫到我多啲。我係咪真係養起你呢？咁佢唔撚出聲。嗱，我有一樣嘅睇法，女人咧就好似玩嗰啲搖木馬一樣啊！你入錢佢咪識喐咯，你唔入佢咪唔喐咯。你入多啲佢咪喐耐啲咯。屌你啊，係即係一撚樣嘅咋？屌你，你咩叫才子咧？有多錢使唔曬咪叫才子啊？你個撚樣叻撚到好似九把刀、十把刀都冇撚用啊！你老嘅閪嚟嘅，仲撚走啊！屌你老母！ 所以呢個都係 香港人嘅悲哀啊！外國人唔會咁睇噶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，的確係。我呢個今次去即係譬如話我個妹。 嗱，我話俾你個港人一樣嘢先，打岔你。香港人第一樣嘢見到人講咩㗎？喂，你做盛行㗎？好多時都係咁噶，去隔一隔你揸先。 第一句係食咗飯未？ 你做盛行。 撈邊飯？ 我話俾你聽，喺幾年前嘅電影節，我撞到一個瑞典妹嗱。瑞典原來不是講英文的，咁所以大家啲英文都好撚渣，咁啱啦，大家英文好撚渣，溝通就好撚容易啦。咁咧話説咧，溝通嘅時候咧，佢唔會問你做啲咩，淨係中意問你喜歡啲咩電影，今次會睇啲乜嘢嘢。我問佢點解嚟電影節，佢話因為個人好中意電影嘅佢，佢又唔係讀電影，但係好喜歡電影。佢去過呢個鹿特丹嘅電影節啦。同埋日本嘅電影節之後，香港嘅電影節，咁佢話香港有一樣嘢衰就係要周圍走啦。第一，第二就係佢話反而就係東京嘅電影節就舒服啲。咁同埋大家去交流嘅時候，我識下佢，因為都撞到十幾廿場啊，冇問過大家做乜，淨係問你會喜歡啲乜音樂、電影、睇過啲咩書。即係大家喺呢方面去討論，喺文化修養嗰方面去討論，好少一嚟到就隔你渣先。喂，你做盛行，即係睇下你有冇錢先。比如我同佢飲嘢嗰啲，冇話大家即係話啊係喎，我哋邊度飲啊？去啲咩貴嘅地方，都唔係去啲咩貴嘅地方飲。即係總之買杯嘢飲，大家當傾下偈咁樣。即係嗰種嘅感覺唔似香港人同香港人。 喂，係㗎，譬如話即係人哋成個環境好唔同嘅，即係其實大家唔係咁介意錢嘅，其實唔係咁介意錢嘅，即係 唔介意用錢去衡量一個人啊！香港好介意噶嘛？哇！你睇下個撚樣啊！屌你老母，著到爛身爛世，我著到爛身爛世關撚事咩？屌你！ 係啊，即係同埋即係香港最大禍係咩咧？就係除咗爛身爛世，即係有冇靚唔靚都冇所謂啦。其實香港人傾偈係冇乜內涵嘅， 係呢個係真嘅。 所以你好難話你好似同一個白鬼傾偈咁樣。我嗰日大家一齊傾，我講下即係大家講緊澳洲嘅歷史咁樣啦。咁好簡單，三排兩撥都講到下嘅喎。即係你試下你而家講香港歷史啊，你可能識多啲啦。 有好多人講唔到。 講唔到嘅喎，即係衛星之前係邊個啊？ 衛奕迅之前係邊個？邊個？同我一個生日死嗰個叫尤德。 係尤德。呢個咩啊嘛？呢個仲有賣廣告嘅細個嘅時候。如果我當初唔係食堅。 係啊。 我今日你就唔會今日喺度見到我啊嘛。係啊。喂，真係唔撚知嘅喎。咁人哋起碼都對成個即係對成個歷史啊文化有認識嘅喎，係啊，我覺得好唔同啊，即係好多偈傾啊，同鬼佬，同埋咧有樣嘢好唔同嘅，譬如話咧，我喺佢哋個外國嘅 family 嗰度咧，都叫做 stay 咗幾日傾偈咁樣啦，咁樣咧佢哋咧食飯咧，就係自己屋企人嘅啫，雞都係唔斷嘅。即係講又講波，講生活，講翻學，即係講啲好 common topic 嘅啫。咁咧，然後咧就由頭講到晚，講到夜晚嘅時候咧，大家走嘅時候咧，又攬又剩，講拜拜都講兩三個字咁樣嘅。咁然後咧有一日走曬，咁啊剩翻我老婆佢哋自己個家人喺度。 雖然化冇嘢講。 香港人係咁噶， 冇提冇冇。 香港人，我話俾你聽，阿寶寶龍最中意睇一個節目。呢、這個節目我話俾你聽，嗱 DBS 聽完冇嬲啊 ，DBS 都好中意睇《愛回家》。屌你老味，我見到我話俾你聽，我屋企部電視咧，我自己睇嘅話咧，我淨係會啊，我阿關小姐應該多謝我啦。我好中意睇港台噶，而家港台做嘅節目都幾有份量噶，我覺得。但係好多人覺得悶啦、啊、當然就。即係視點八十一啊，或者係其他嗰啲節目，我覺得佢買翻嚟嘅節目都有啲味道噶。第二佢哋最中意睇係咩咧？上次DBS 睇就係《超級無敵掌門人》，佢哋睇係咩咧？要睇個節目之後笑，之後喺度講。好老實講，呢啲咁嘅娛樂你嘅商品啊，即係嗰、那個人係一個商品嚟噶嘛，即係等於謝霆鋒嗰啲係營造出嚟個形象係咁噶嘛。呢啲商品好糖衣啊！我第一我唔中意先啦，第二樣嘢根本就係垃圾，令到你個人冇思考呢個社會嘅環境，唔去討論，不但止，仲係麻醉你嘅討論觸覺。呢啲嘅電視劇，第一唔使你諗，第二俾埋答案，第三佢灌輸一個嘅權威性的思考俾你啊！我舉第二個例子，有一次有一個同事啊同我講，年紀都有五十歲噶啦。喂，阿九護士，你知唔知慈禧係奸噶？第一，第二樣嘢啊，你知唔知當年咧阿康熙咧點樣謀朝曬？即係佢講呢啲啊，大家講閒偈。哇，第一，慈禧係忠嘅，你點知慈禧係奸嘅？屌你，套套電視劇都係咁做。哇第二康熙點謀朝山啊？康熙冇謀朝山嘛？你點知噶？套套電視劇都係咁噶啦。我話不如咁啊！你發覺咧呢、這個世界有一樣嘢香港人咧喺八十年代突然間興起嘅係咩咧？氣功邊度講你聽噶？電視咯，屌你老味！針灸氣功咪電視講你聽噶咯。傳統中醫嗱，近排我做咗好多 research， 真係噶，唔係講笑。針灸係有，冇咁神奇；氣功係有，唔係咁樣嗱。以前邊個講俾你聽氣功好勁嘅咧？嚴身咯，屌你老味！你出咗世未啊？大公講座啊，喺嗰、那個九龍三角形嗰座叫咩紅磡體育館。 唔知喎。 八十年代最出名㗎啦，氣功大公講座一路講後邊撚樣喐喐散喐細，又突然間有個撚樣哇！我癌症醫好咁撚樣妹嚟㗎嘛，全部都即係突然間嗰個年代好 hit 氣功㗎，係人都話氣功師，嗰、那個又話氣功師，呢、這個又話氣功師，氣功係有。但係唔係好似而家你哋講嗰啲咁神奇啊？氣功係唔能夠咩隔空醫病嘅，之前就冇呢咁嘅嘢噶，老細。咁邊個講俾你聽？咪電視咯。呢啲咁嘅節目迷惑咗你咁撚多年，你仲信？但係點解香港人嘅文化係咁咧？因為香港人要即食啊。佢點解要即食啊？唔諗，冇時間，打幾份工，翻到屋企得家人睇書啊！屌你老味玩嘢咩？屌你老味翻到屋企兩點半，你夜晚黑喎。你叫我睇書做運動，唔好諗呢啲啦！屌你，開一陣電視，啤一陣個腦舒服啲，食完飯瞓覺，聽日開個工。因為個環境造就你就係咁撚樣啊！就係要你即食文化，就係要你唔吸收，吸收埋啲我特定俾你食嘅養料，之後就叫你去繼續做嘢或者唔去思考。以前英國佬嘅年代，佢都俾啲屎咁空間你嘅思考。而家到我哋接管咗共產黨嘅年代，佢連呢啲都唔俾你。即係鑑生要你呃一扎嘢俾你食，屌你老味！你見而家香港人冇咩講嘅，真係我哋嘅文化修養係唔講。嗱，我識到有啲大陸仔喺淘寶買嘢，識啲大陸仔係嗰啲買家嚟嘅，賣家嚟嘅，人哋都係賣衫褲鞋襪嘅咋。第一句問你咩咧？近排睇過咩書？ 唔係啩？ 真㗎！我突然間開淘寶俾你睇啊！佢唔係第一句問你，喂呢排有咩衫買啊？諸如此類嗰啲，咁啊問你淘寶幫襯開邊間嘢啊？諸如此類就問你啦。啊呢排有咩書睇開咁？佢又唔係問你電影有咩書睇，因為大家電影又唔熟啦。喂，一個係你嘅咋？唔係兩個係你嘅，我嗰個唔食，我俾埋你。喂，兩個係你嘅，嗰、那個我食蛋糕啊，有一個康阿筍哥噶，有兩個係你啊咁。香港人不是的，你試下問人看什麼書，屌你 嚇，怒虎豹咯， 而家仲有冇賣？即係文化是完全脫曬節，唔同的真係。即係你外國，你睇下你妹夫啊，你妹夫我想佢得閒個修養就是看書咯。 哦，係噶，同埋咧，人哋咧燒，即係佢哋，譬如話佢嘅興趣係燒嘢食咁樣啊。即係唔係我哋揾支燒烤叉就咁樣燒噶？譬如話咧， 佢興趣真係燒嘢食。喂，仲有一個啊！我食蛋糕啊！ 即係佢係個佢哋研究燒嘢食嘅煮法咯。 啊， 嗰日咧我哋燒粟米咧，咪會剝曬啲皮嘅。 剝曬皮，粟米有皮嘅咩？ 唔係，即係粟米梗係有皮咯，粟米喎、 哦。哦，即係嗰層衣。 係啊，剝曬層衣嘅。啊，咁然後咧，佢咧就話喂，佢話燒粟米咧，千祈唔好剝上層衣。 唔係，佢哋係好研究性地咁燒，咦咁得意嘅喂？ 是不是很漂亮？ 好漂亮喎， 好靚噶燒出嚟。 啊， 即係佢話咧咁樣燒咧，最尾你燒窿嗰即係燒窿咗，即係條粟米咧要圓條浸水。 啊， 浸完水咧拎去燒咧，咁咧依個呢個衣同衣中間咪有啲窿嘅。係 啊 係 啊。 嗰啲罅位咧就會燒到佢咧有啲叫焦抹，即係燒窿咗嗰啲印記咧、哦，即係黑掹掹咁樣啦。咁、哦、咧又可以 但係嗰層皮唔會突然間噗一聲著咗之後窿曬，走曬嘅。 咁啊冇喎，咪好似咁樣咯。 哦， 係啊係啊， 咁幾得意喎。 雖然出嚟好靚，好即係你味啊差唔多啊，其實坦白講。 明白明白。 但個樣啊好，人哋賣相得，即係喂食嘢整體嚟噶嘛，即係你個女呢條女好砌 啊， 咁都要靚先得啊，大佬啊！ 你唔靚好砌都冇卵用啦，大佬。 咪就係， 你唔靚得嚟仲要即係話有啲。砸洗嘢噶嘛，梗 係 唔 得啦！你好似講緊邊個喎？ 我講邊個啊？屌你老味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唔好認笑啊！屌你！ 好啦，呢集講到呢度。 拜拜。